当保护你的他变成要你保护的他，当你远离了家，努力有了你爱的他，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。从一哭就有人哄，变成再哭也忍着笑，哥们儿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。男人也像一朵花，需要人来灌溉它，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。男人不是不流泪，只是躲起来心碎，宁愿缺着站也不要笑着跪。男人也是害怕风吹雨打，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？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，我在你的身后。就有人哄，变成再苦也忍着笑，哥们儿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。男人也像让人来灌溉他，他会用他的芬芳香满天下。男人不是不流泪，只是躲起来心碎，宁愿学着站也不要笑着跪。男人也是一朵花，也害怕风吹雨打，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？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，我在你的身后。男人也是一朵花，也害怕风吹雨打，有谁能看到的样子？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，我在你的身后。